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屁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不解决。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名次。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陈平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疼痛的话题。生活当中呢，可能我们也会受过不同疼痛的一些困惑和影响啊。那么生活当中如何来面对疼痛呢？我们会和陈平大夫一块来进行交流。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12320的郭高峰。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郭老师您好。 您好。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什么样的话题呢？ 今年以来，这个诺如病毒感染聚集性病例呢，在全市呀时有发生，涉及的有幼儿园呀、小学啊，甚至大学。秋冬季节是这个诺如病毒感染的高发期，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这个诺如病毒感染这个话题。 那么诺如病毒感染哈，这是一种新的病毒吗？病人一般都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家里如果有正在幼儿园的孩子家长，知道这个病的大概比较多。近期呢，本市由诺如病毒引起的这个聚集性疫情，涉及的大多都是6到7岁的孩子。诺如病毒呢会引起胃肠道的感染，一般在感染病毒后12到48小时出现症状，患者呀经常是无预兆的剧烈呕吐，还有恶心啊、腹部痉挛性腹泻等等，通常会持续1到2天。 那刚才您提到了说它是病毒哈，那它一定是有一定的传染性了，这种病又是怎么传播的呢？ 这个诺如病毒呢可以通过食物传播，直接接触感染者传播，如就像照顾病人呀、与病人共餐或者使用共同的餐具都可以引起传播，还可以通过这个呕吐物的细小的飞沫传播。 那还是传播能力很强哈。说到这个传染病，可能大家都会明白最重要的是在预防哈。那么如何预防诺如病毒感染呢？ 预防的关键呀，主要是防治病从口入，这个需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比方说勤洗手啊，食物洗净，食用咱们洗净或者煮熟的食物，经常清洁衣物和物体的表面。尤其是像幼儿园、学校啊，还有托幼机构啊，要注意执行这个晨午检制度。一旦发现学生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呢，应该送诊隔离治疗，及时向这个辖区的疾控中心和上级部门报告。如果学校发生这个诺如病毒感染聚集性疫情呢，患病学生应在症状消失3天后复课。发病的班级、厕所、公用通道和教室的桌面、扶手、把手等这些易感染的部位要做到每日消毒。在疫情高峰期间，如果家里或者单位有人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呢，建议不要坚持上学或者上班，特别是食品从业人员。患者腹泻或者呕吐以后啊，要及时清洗并且消毒被患者的呕吐物或者粪便污染的表面，清洗被污染的衣物、被单等，以免传染。最后呢，要告诉大家，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情况下无需特殊治疗。目前呢，也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物。治疗的方法呀，主要是补充体液、纠正脱水、休息、饮食调理。但是呢，老人呀、婴幼儿呀风险较高，需要特别关注。大家如果还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12320热线进行咨询。 好的，非常感谢郭高峰，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联系。 好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再见， 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